照片，我每天抽更多烟，我越睡越是疲倦，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依恋，我每天头晕目眩，我总是双眼布满黑圈，我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爱的树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为你而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于是我不断call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电，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，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忍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为你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 的梦永远不能实现，希望我是特别的，拥有神奇的力量，因为在很久以前有一种不能忘记的声音，它将我唤醒，带领我穿越现实的迷雾，在哪里我才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于是我知道自己不是随便的花朵，只为梦幻的声音而绽放，虽然一切就像流水奔腾，那些声音

就是否可把你定等级，名利是否可把你定贵贱，成败未必分胜负，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，情人在世间价值很可定，从此不可前清楚，若爱得深不需不过问，情在你我梦里心因心已无憾，是否可把爱定去实，离合未必分好坏，次次爱情真假太难辨，情在世间价值凭何 狂潮，还要不停。

云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，从来没得到答案。我不过想你想他，想那野草野花，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。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，明天已在 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。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。 一段情要漫长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。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能保留 深的祝福。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。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那迟来的爱，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伤痛的心迟来的爱。 下雨天了， 心。